可这个大雾会不见岸，可宾客才半杯谈近方，行至楼市游艇八卦食物晚装，可这叫做社交真错当，看人人如是应那样望，望着交谈拿着香槟杯未放，你说今晚真高兴，恕我暂时无回应，恕我做奴不适应，还未答就已经呼吸困难，难道我的舌头太攰，重到气管呼吸困难，难道我的礼服太笨，扮起我狠一步呼吸困难，难道我的笑容太呼吸困难，难道我的格调太难，让时间高每次半 呼吸困难 ，Yeah，Come on， 继续啦。